据南朝鲜的文化广播电台14号报道，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士兵对南朝鲜妇女施加性暴行等犯下了罪行。他是属于乌山美军空军基地于今年4月1号早晨在首尔市江南区的一家酒店对一位妇女施加了性暴行。